嗱，澳門街咧第二節翻翻嚟啦，咁啊好高興啊，咁啊嗱，今節咧首先有我哋人氣嘉賓啦，咁啊係我哋公投咧係好高呼聲要翻嚟嘅古月小姐啦，係 啊，屁股 嗰股啊，係屁股嗰股啦，係我哋嘅女中豪傑古月小姐啦。咁我呢世人咧，我驚兩個女人嘅啫，咁第一個就係慕容米雪啦，咁第二個就係古月小姐啦。 咁驚？ 係啊，因為佢係充滿霸氣嘅一個女中豪傑，不過好索嘅。咁啊，另外咧。我哋咧啱啱咧有個嘉賓到咗啦，咁呢個嘉賓咧本來係唔屬於呢個空間嘅，但係佢係臨時空降咗落嚟。咁係邊個呢？就係我哋澳門職務會會長啊，就係阿 K C 先生啦。 係大家好 ，K C。 係啦，咁啊係啊，鼓掌。咁啊點解會咁呢？因為阿 K C 先生咧就係聽到阿古月小姐咧今日咦做嘉賓喎，咁於是咧佢就要一睹佢嘅芳容。咁啊！ 好失望。 唔係，冇啲咁嘅事。一早都知古月小姐係一個女中豪傑嚟嘅。其實咧，講真嚇，認真點解阿 K 先生會喺度咧？因為咧，即係最近啦，其實都唔止最近㗎。我一直咧做嘢就比較忙，咁好多時咧，錄澳門街咧，我都會 group 埋咧，可能一日內錄兩集，甚至乎咧。咁啊，我試過一個高峰期咧，其實即係喺度講俾大家知道唔緊要啦。我試過一日內錄咗四集嘅。三集係澳門街，一集係其餘嘅節目啦。咁啊冇辦法㗎。咁啊因為有朋友問過我，哇澳門街係咪逢星期六出嗰啲係咪你哋即時星期五晚或者星期六朝頭早錄㗎？有嘅，有啲機會有，但係唔多。因為好直接講咧，我哋做網上電台咧，如果下下都係賣新鮮貨咧，咁就好難夾個時間嘅。咁所以咧好多時都冇辦法啦。咁就即係可能會錄定先咁樣。咁同埋咧。有個前輩啊，畫漫畫嘅叫黃玉郎，咁佢就講過啦，出嚟做任何生意咧，最緊要咧就有四集存貨，即係換言之咧，佢嘅意思係四手準備。咁於是秉承啊漫畫前輩黃玉郎咧嘅一啲教誨啦，咁澳門街其實一開始咧，去到而家咧，我哋都係有四集存貨喺手噶。咁所以咧，有啲情況嚇，譬如即係好唔好意思，譬如有時你聽到啲集數咧。可能已經係即係早排錄定，咁未必係一兩個星期嘅事啦。咁啊，當然啦。咁啊，譬如有啲突發事，或者譬如嗰陣時嗰個禮拜有啲緊要嘢，例如龍抄，咁啊即刻嗱嗱臨，緊係嗰個禮拜或者下禮拜就會即刻錄啦咁樣。咁啊嗱，我哋而家第二次嘉賓咧，除咗有啊屁股股嘅古月小姐啦，咁啊同埋有阿 K C 先生，咁加埋我係司徒文俊。咁我哋第二節即係頭先第一節咧，其實大家咧都聽到啊，哇講呢個簡體字啊，同埋普通話入侵啊，咁啊點解會叫古月小姐講呢個 topic 咧？因為其實啊古月小姐咧，佢本身咧除咗都係一啲女仔有嘅興趣，例如可能整下嘢食啊、扮靚之外，佢中意之外咧，佢本身亦都係好留意時事，同埋咧佢同我一樣啊，對簡體字呢樣嘢咧，我哋都係持有呢個反感嘅意見。咁我一直想揾一個 partner 同我一齊 part 去講呢樣嘢，但係可惜我身邊嘅人咧都係對呢個簡體字冇乜感覺，甚至乎咧原來嗰班友已經一早寫埋一份，你知唔知道一早寫埋一份啊？咁變咗咧冇辦法啦。咁所以咧今日古月小姐嚟到咧，本來啲聽眾話喂，梗係要問古月小姐有咩擲偶條件啊，問下佢愛情觀啊嗰啲。咁其實呢啲嘢咧即係遲啲先算啦，我哋要正經啲咁去做一集節目啊嘛。咁啊，嚟緊咧，喂，講下呢個服務業啦。咁啊，澳門服務業喎，咁啊，嗰陣時阿森哥都講過啦。澳門服務業咧就話即係服務態度差勁啦。咁啊，喺度咧，我想即係大家喂諗啲 case 講下啦。嗱，我先講我嗰、那個。咁話説咧，澳門街咧，咁啊即係錄咗有一集啊，同阿成俊哥錄咗啦。咁之後話同阿成俊哥喂去食飯啦咁樣。咁我同佢去食飯，咁啊見到有間新開嘅即係菜館啦，賣做中菜嘅一間類似酒樓咁嘅嘢啦。咁佢大大個嗰、那個叫咩啊？大大個海報貼出嚟，話啊小菜每款28至38，咁啊任君選擇咁啊。咁我哋諗，咦，都呢個價錢都可以喎，28至38，咁啊不如試下啦咁啊。咁啊點知入到去咧，坐低攞油未坐暖咧，佢就同我哋講啦，28至38咧係要你兩個人食飯咧，只限換一款。仲要係有定嘅，就規定嘅，就唔係佢寫出嚟嗰啲啊。咁第二咧，你哋咧就必須嗌另外兩個普通嘅餸。咁兩個普通嘅餸咧，講緊個價錢咧，嗌個咕嚕肉都80蚊。 哇！湯人咩？ 跟住咧，佢仲話你嗌個湯飲啊，嗌湯咧，譬如例湯咧，就一人一份嘅，就48蚊一份。 一個人份量48。 係啊，咁普通例湯即可能嗰啲咩青紅蘿蔔煲豬骨嗰啲啊。 咁跟住咧，另外啊，佢就咧 sell 我啦，全澳門最平嘅鮑魚仔就喺度啦 ，sell 我食鮑魚，新鮮鮑魚，咁啊38蚊一隻，係啊，六隻起，最澳門最抵噶啦。咁於是咧，咁我哋面對啲咁嘅情況，成俊哥唔好意思啦，即係話，唉，諗住算啦，貴貴地都照食啦，好似好衰嘅坐低咗。咁我咧就即係我哋呢啲嚇出嚟行嘅，係咪先？要有雷啊嘛，有吉屎啊嘛，我即刻做一件事，拎起個袋，即刻走啦。咁於是咧。個侍應啊，好錯啦，問我做咩啲嘢唔啱食啊？我梗係唔啱食啦，你啲價錢出呢度你入面嗰、那個嗰份 menu 同你出面貼嘅都唔同嘅，我邊有錢食啫？咁啊即刻走噶咯，咁跟住咧佢問我嘅時候啦，咁咁當然啦，佢啲態度都係幾輕佻下啦。咦阿生唔啱食咩？即係咁樣啦，咁即係皇朝區咁，可能有啲鋪頭係即係可能係有啲背景啦咁樣。咁我自己都有啲背景啊嘛，咁我梗係唔驚佢啦，咁我就好直接咁樣大大聲回翻佢咯。因為我覺得好過分喎，好立心不良喎。你係要做生意，你當然第一樣嘢做生意最緊要咩？明碼實價啊嘛，誠信啊嘛。你有乜可能你係出面整嘅，跟住入面巧取豪奪？即係譬如我話我係點，跟住下面咧打翻段好細細到睇唔到嘅字。解釋翻，其實咁樣做生意係冇良心嘅。咁啊，所以咧，我即時嗱就走人啦。跟住咧，我哋去咗食印度餐，即係講嗰啲啊。 咁呢間同唔 抵啊？啊，呢間啲嗰啲咖喱都比較貴啦。咁啊，另外嗌一個 steam rice 啦，即係嗰啲普通嘅飯啦。咁但係嗰啲飯咧就係嗰啲印度米啊，就係比較長啲幼啲啊，咁就。都幾有特色咁啊！但係 印度姑娘好靚嘅喎。 係啦，印度姑娘 OK， 但係冇你咁 short 咁啊！但係20蚊個飯所以啊都係食下就可能冇下次啦。係啦，咁啊唔緊要啊！我哋印度啲黑達商就都起碼都明碼實價，都衰㗎啦！佢話喎，鋸呢隻筋啊，就話送飯嘅，跟住同我講mistake no rice。咁啊，都算啦，起碼你落單前同我講咗，咁我哋呢啲啊冇所謂，我哋呢啲啊都幫襯下咁樣，咁啊，但係咧嗰個之前嗰間即係菜館咧，真係立心不良，咁啊好接受唔到呢樣嘢，咁啊喂，到你分享下啦，阿古月小姐，古代嘅古啦，冇咁衰啊，阿古月小姐，你又分享下你有啲覺得澳門服務業如何咧？ 大部分。不是太好咯。 為什麼呢？是不是澳門不優做咁樣咧？你覺得？ 是真的不優做，同埋唔想做澳門人生意咯，根本就係。 睇你澳門人唔起啊！ 係啊，真係喎。 即係我講件事啊，因為話説咧，司徒文俊咧做玩係金銀幣啊，咁啊成日都去啲金鋪度行下，間唔中咧咁啊又會買下少少金飾噶。咁我咧發覺一樣嘢喎，即係。特別啊，係近呢兩年咧，一入到去咧，普通話招呼你先啦，陳果如啦， 係噶， 跟住咧，你同佢講一句，哦，唔使啦，我澳門人嚟噶，自己睇下啦，佢真係由你自己睇，真係唔理噶咯喎。 我要分享一下我同有一次我同我媽咪去買金嘅經歷先。 喂，講， 係某一間。連鎖金鋪度買啦， 連鎖係咪香港過嚟嗰啲啊？ 係啊， 你唔開曬全名，你可以開下半名嘅。例如你可以叫佢謝瑞乜啊，周大乜啊。 3+3X 啊，嗰間咯。 咩3+3？ 三加三等於咩啊？等於6咯，6X 嗰間金行咯。 唔明喎，即係X 福。 係啊。 哦，唔係六 X。 唔係六 X， 即係 X 福珠寶金行啦。 係啊。 好，繼續啦。 跟住，因為我媽咪佢個契女咧，係啦，契女就結婚啊嘛，跟住就想買對龍鳳鴨俾佢嘅。跟住咧入到去，咁真係普通話招呼我哋先啦。跟住我就話我哋用廣東話得啦。 係。 跟住嗰個侍應咧，即刻咧唔理我哋，唔係嗰個 sales 即刻唔理我哋咯。 點解唔理啊？ 跟住話哦，咁你自己慢慢睇咯。咁樣 係咪啊？ 係啊，跟住咧，可能佢推一個僆仔出嚟，好明顯，你覺得佢係新入行嘅，嗰個僆仔就好好招呼啦。 係。 跟住咧，我媽咪咧即刻買咗2對龍鳳鴨。 哦。 跟住即係原先嗰個咧，見我哋想買龍鳳鴨咧， 即係差值嘅 白眼嗰個啦。 係啊，突然間又翻嚟，突然間即係見我哋好似買兩對龍翻，有心買咁。 又翻嚟佢。 跟住咧，我媽係即刻話：，哎，我唔使你啊，你叫翻個僆仔出嚟招呼我得啦。 我以為佢即刻 sell 翻啲香港人情啲，其實我都好中意澳門，我係澳門人嚟嘅，求下你俾我賣俾你咁樣啲。 跟住，你知唔知嗰個 sales 講咩？其實那個僆仔新入行嘅喎，我做咗六七年，我介紹俾你會更加實惠啲嘅喎。跟住我係話唔使啦，我就係中意嗰個僆仔。你頭先又唔 sell 我哋，而家到我哋上馬先嚟再 sell， 咁即係想點啊？ 其實好傻噶，其實咧我近呢幾年咧，我同阿森哥咧，我哋都有啲御用嘅金鋪噶。咁其實咧，所謂御用金鋪點解要話御用呢？就起碼咧，佢唔會得罪我哋先。其實咧，嗱，你諗下，你做大陸人生意，喂，你一單，我當你佢同你買300,000啦。我平時啊，帶啲客去買啊，真係即係自己有帶啲客去買，再唔係加埋你講嗰啲咧，因為我有鋪人嘅，我中意咧自己圍內啲 friend 咧，即係啲好老友嗰啲 friend 咧。基本上咧，我過年過節咧，好多時咧，有時可能會即係唔好多啦，少少地啦，可能會送隻公仔或者係咩係金嘅俾佢哋啦。咁啊～有啲朋友收過啦，咁啊，另外咧我自己即係好多時，譬如你話齋啦，啲 friend 結婚啊、送禮啊，啲客咧落嚟澳門話贏咗錢啊買啊，咁我基本上我試過癲到咧，有間金鋪一年俾咗70,000+生意佢。 哇！ 係，其實我唔多啦，因為咧我哋有個嘉賓叫森哥，試過一間金鋪咧，以我所知咧，佢一年咧前前後加埋公司所有人幫襯咗300,000-400,000嘅，咁變相咧喺澳門你做生意咧，你未必咧係。你係一啲急功近利生意啊，可能喂有啲好似我呢啲咁啊爛仔嚟嘅啫，咁但係可能喂同你買開開心嘅，咁我咪一直買落去咯。咁可能我加埋我一個年，我一年到條數嘅時候，可能我唔低過一個大陸人㗎。正如一樣嘢，即係嗱呢樣嘢咧，其實深明此道咧，就澳門玩具反斗城，澳門玩具反斗城咧嘅負責人咧，對我哋咧。澳門玩 LEGO 嗰班咧，尤其是積木會咧，就非常之客氣啦，同埋好禮貌啦，好招呼得好周到啊！點解呢？我哋成個積木會一年嘅購買力，你認為有邊個大陸客拍得到？拍唔到噶，連埋我本人，其實我鋪頭有，即係我玩具店有啲貨咧，同會發好承諾啦。我哋一年 KC， 我哋一年啊，我哋一年加埋會員嘅購買力，一年起碼幾廿萬嗰度。即係淨係玩具啊，唔少啊！你再加埋唔止 LEGO 噶嘛，譬如好似我呢啲，係啊，哦好啊，你想好似多喎，你想復仇者聯盟咁啊，佢係每個角色執一隻玩具走啊，咁你嗰個幾百嘅起碼，咁我同埋我有鋪人咧，我中意咧好多時，譬如去睇戲咧，我中意拎住啲玩具去睇戲啊嘛，咁咪好似譬如有時見到我上鏡啦，啲 Iron Man 嘅面具啦，就全部都化咗成買噶，咁譬如面具嗰啲，我當小耗品，一次我買20個嘅咁樣，咁嗰啲咪係錢咯。做生意咧，其實澳門就係咁噶啦。如果你諗住係做一水係可以係甩身嘅，得一個生意，嗰、那個生意叫做乜嘢啊？的士。所以而家啲的士好良心不良噶。你記唔記得咧？你上次咧，你嚟錄呢個剩女嗰次咧，我哋之後我同你啦，同埋阿毛米雪，我哋搭的士走啦。係。我的司機有記唔記得佢幾衰啊？亂開價噶嘛。跟住哦，82啦咁樣噶喎。即係我哋喺金龍酒店啦，即係叫做皇朝區啦，跟住翻去關閘啦，跟住佢直情係唔咁標題啊嘛，叫82啦。 打風啊佢？ 唔係啊。 唔係啊。 嚇？ 唔係好似今日天朗氣清 咁大劑？ 係唔止一次，唔止一次噶啦。 佢哋見我哋講廣東話已經標得冇咁勁噶啦，如果唔係，如果講普通話嗰啲人300都夠攬死開嚟㗎。 我上次都試過啦，喺即係好多次，譬如試過接的士，啲大陸佬又唔理你接先嘅，佢都幾個人衝咗埋嚟上個車先，跟住我同司機講：喂，搞錯啊！你唔嗌佢哋嘅，跟倒翻轉啲司機係唔理噶，佢會叫你落車啦，唔好你等下一架啦，唔好搞事啊咁樣。即係佢哋角度，哦，車國內同胞係實冇死，肯定去得遠啲啦，肯定另外疏爽啲，因為佢哋好興啊嘛。而家啲的士咧有個絕招噶。28你俾30佢，哎呀冇2喎。跟住咧，上次都係噶。好耐之前我哋有個嘉賓上嚟講呢個名牌店鋪嗰個靚女，佢都話啦，25的士佢俾30，啊冇5走喎、啊、小姐。咁樣嗰啲的士你知唔知啊？而家 係噶。 同埋你即係你好多時候我都係噶，你唔使旨意咧。講真啦，30+佢真係你唔使旨意收翻嘅，佢好多時候話冇喎。同埋你有冇聽過好多次啊？關閘上車， 哎你四個人去威尼斯人啊，嗱平時啲路費貴嘅，不過咧見你四個咁樣咧，我收你平啲，應該唔跟表啊，300元啦。 不過其實而家你禮拜六日晚咁樣啦， 係 基本上你澳門人係好難接到的士， 好難，你唔好話禮拜六， 應該係冇可能，唔好話好難。 一至星期日都接唔到啊！ 接唔到㗎， 唔係一至四晚都好，一五六日就 好問㗎。好問噶，不過其實咧，喂，講緊呢個服務態度咧，講緊我上即係上次去香港啦，因為同有啲行家，大家都係做網上電台一起食飯啊嘛，我都登咗相噶啦，喺澳門街咁啊，有阿食神啦，滔滔哥啦，阿滔哥啦，食神啦，咁啊咁啊出嚟咁啊招呼下大家咁樣啦，好開心啊！嗰日都係啊，經過英皇酒店灣仔嘅總壇。咁佢下面啲英皇珠寶啊嘛，咁啊你知啦，我哋呢啲好衰嘅，咁啊見金盤就攻入去睇下啦咁樣，咁啊諗住睇下，喂睇下啲 design 得唔得嗰啲啊，入到去又係賺果餘，跟住咧即係見我個樣，我都唔知道我真係咁似大陸人咧，跟住咧 你有殺氣 啊，又講國語啦，咁我話其實唔使招呼噶啦，啊你香港人唔係，跟住好好招呼喎、啊。 嚇、啊，唔係香港人就好好招呼啊！ 好好 總之就 我話你唔使啦，唔講普通話嘅。跟住佢話你係咪香港人啊？我唔係，我嚟旅遊㗎。喂，咁我介紹啲好嘢俾你啦，咁樣嘅喎，即係咪好怪一個感覺？其實就係、是、即係咪變咗做某啲行業就係、是我而家淨係要 serve 國內同胞，再唔國內嘅話咧，就要 serve 新加坡 serve 一啲遊客，淨係遊客咧，係咪真係驚會翻轉頭咧？ 真係唔知喎。 一嚟就難聽啲講句，可以好有機會黐線開大口，你劏客啦，難聽啲講句。二嚟就基本上都慣性嘅啦，即係譬如你正話之前講話去食飯嗰個案例咁樣咧，基本上佢好多情形都會有時候有兩個 menu 俾你先。係啊， 兩個 menu 啊，呢樣嘢好出名喎，香港都試過。 香港試過啦，出曬名。譬如中國人一份 menu， 即係中文嘅 menu， 另一份係英文的 menu， 但是英文的 menu 是高一倍價錢， 叉燒飯30元，跟住BBQ pork chop with rice 60， 係啊係啊，冇錯， 係咁啊。這個就聽聞過啦，不過你都是偷鬼佬啊！而家係癲到係澳門人，係直情係好似唔優做你澳門人的生意啊嘛，呢下先可怕啊嘛。 冇辦法㗎啦，而家利字當頭啊嘛。 啊，古小姐，我想問下你啊，喂，我哋嘅澳門咧，其實即係喺表面啦，大家話喂年年派錢啦，跟住又話有醫療券啦，又話咩國民福利好好啦，咩讀書而家讀到高中都唔使俾學費啦，點喺表面呢一片啊，好似好開心、好繁榮、好巴閉嘅包裝之下，私底下背地裏其實係咪個情況咪越嚟越其實係走下坡咧？ 梗係啦，即係你會覺得。是很辛苦的生活，是不及未回歸前的澳門。 沒錯， 老實說我真的其實你說回歸前治安不好，但我告訴你為什麼治安不好，那些人冧油都是冧一些你明白啦，賭場那些、 黑社會黑背景， 黑但他們絕對不會去搞一些小市民，但現在是爬手通街都是，我覺得治安簡直是惡化。 沒錯， 那個人其實說真的當年的人是槍法是很準，要中那個就中那個的， 是啊， 還有刀法都很厲害， 根本不會搞到啲小市民。 譬如我啲香港的親戚都會問我，哇你在這片危不危險，我沒事啊，又是這麼辛苦，但這幾年的故事就是這樣說，扒手多啦，拐帶越強多了， 還有另外呢，即是好像塔石廣場咁，你以前有冇點會諗到？雖然地方係僻靜，最多咪俾人偷下嘢、打劫下，點會係直情發生強姦案咧？係癲到咁嘅喎。係 啊。 係咯，即係以前係澳門嚟計咧，因為澳門不嬲都係一個黃即係咁樣講啦，黃賭毒嘅城市啦。以往咧就真係咧好少話咩強姦啊呢啲嘅，真係 冇㗎，係好少。 係近呢幾年先至浮現啲問題嘅啫喎。係 啊。 咁啊，即係其實係咪？真係越嚟越即係賭業越發展得勁，定係我哋係咪其實呢個波係唔關賭業事咧？即係淨咁講。 咁我要澄清一下啦。 其實真係唔關到葉事噶喎。你唔好唔記得澳門四百幾年嚟殖民統治， 嗯， 已經四百幾年前係有賭呢樣嘢噶啦。 冇錯， 啲大陸人話都係中國啊中央嘅肯開放俾你哋開到，但我想話唔關中國政府事噶，我哋未回歸之前已經有賭場噶啦。 冇錯，好咁啊，要講啊深層次啲啦，呢個社會問題其實關邊個事？ 咁好多因素嘅。 主要因素咧，你覺得咧？ 政府咯。 好嗱，我感覺即係你話我衰。我都咁講啦，可能會今集係得罪咗某啲人，咁但係唔緊要啦嚇，你可以投訴我嘅。我覺得某程度係第一關外勞政策事，嚴重外勞拖低咗成個澳門嘅質素。 係啊，冇錯。 呢個係 而家外勞嘅人數係99,000+，係四月份嘅數字，而家係過100,000㗎啦，我肯定。 澳門成個勞動人口係咪200,000嘅啫？其實唔多㗎嘛。 唔多㗎。 20,000到嘅啫嘛，超過一半係外勞。 是啊、 但是仲要講緊嚇，你講緊咧，其實那些勞動人口咧，其實澳門本地嗰個計法咧，好多咧冇實質冇做嘢嘅人又係，跟住有啲一家入面，譬如你18歲，你係讀緊書又計咗入去，變相咧其實你七除八扣之下咧，實質嗰扎工作群，即係講緊係20至40嘅工作群，其實可能同外勞係比例1:1，甚至乎更加多外勞，信唔信？ 肯定啦，你知唔知每一間企業咧請一個澳門人就可以有3至4個外勞額嘅一個澳門人啊？ 唔係一個企業，係一個大企業。但係咧，你好似賺嘅呢啲咁嘅小企業，呢啲咁嘅細公司咧，就倒翻轉嘅。你去批外勞得玩你半年咯。好嗱， 你冇錢啊嘛？ 好唔公平噶。正如咧，佢政府話你咧如果係一啲大公司，你有啲就職。培訓改造課程俾翻一啲本地人，咁樣咧佢每個人頭咧就會有津貼俾你公司。哦，你細公司啊，你請呢啲人冇津貼嘅喎，咁所以咧好似勞工處咁好好噶，咪成日俾嗰啲咧可能冇隻手啊，冇隻腳啊，或者係嗰啲咧精神即係有少許問題嗰啲咧俾我哋咯，即係嚟讚機做嘢咯。跟住你要申請外勞啊，得好啊，你咁你都要請下啲人噶嘛。但冇好處喎，但係呢啲人係照樣出翻一份實質嘅人工喎，即係個情況就係去到咁嘅情況，所以其實喂，我歸咎於我啊，我會咁講，你話係咪關賭場事，係咪關國税事？唔關，喂係咪好關共產黨事？有啲政策上嘅嘢，例如簡體字呢啲，係佢冇得匿㗎啦，冇得避㗎啦，但係好似而家成個澳門質素低劣化咧，服務業乜都好，其實關咩事？第一外勞，第二咧就係本地政府嘅施政。方針搞到咁嘅，即係成個澳門做衰咗，其實就係政府做衰。你個當權者，你嗰、那個即係你嗰個政策制定人啊，做禍咗，咁咪搞到咁咯。即係澳門係一個好 QK 地方嚟噶嘛。我哋嘅特首啊，崔屎贏啊，喂呢個正確發音嚟㗎，喂唔好笑啊。崔屎贏咁啊，話佢啦，喂即係普通話講得差啦，笑佢啦，大家都嚇。話佢笨緊啊咁樣啦，喂佢俾人笑一次之後，佢就唔再俾人笑啦，知唔知點解啊？ 佢唔講， 佢都唔使出嚟講嘢咯，咁咪唔講嘢咯，唔見人咯，有啲乜嘢咪自己淨係。 其實計落佢一個月喺澳門唔夠一個星期嘅喎，每一個月喺澳門都唔夠一個星期。 佢都唔蒲頭啊！你幾耐冇見過崔生？我好耐冇見過崔生啊！我都唔見過有出嚟講嘢嘅而家，你覺唔覺啊？我真係唔多覺。佢有發言人噶嘛？咁嚟澳門嘅原來最大嗰個係咁樣個，即係你笑我，你串我，好，我唔同你玩。佢好似咁嘅心態，我咪唔同你玩咯。喂，你睇下香港嗰啲，喂啊咩曾蔭權啊嗰啲，梁振英未上台，哇俾人肥到乜嘢，都重要啊，樣衰衰仲要企出嚟啊，係咪啊？ 我覺得香港後任特首好有 power 喎。 嚇、啊，其實我覺得全世界都話佢，都話乜乜乜乜都鬧佢。我覺得其實都好啊，咁起碼 佢有出嚟啊， 起碼有出嚟啊，起碼似 係 啊，雖然話佢似希特拉啊，都好啊，我寧願入希特拉啊，係咪先？呢樣好緊要啊，我覺得。阿 K 師做咩？即刻面都歪曬，你好唔中意香港特首咩？你講冇所謂，我呢個澳門節目嚟嘅，我哋講香港嘅嘢係冇問題噶。 嗯，比較講嘢冇內容，即係一味靠客咯，我覺得。 例如咧，佢邊方面 嘅 空氣先？ 嚇你啊！ 佢點解先？ 咁啊冇嚇我，但係至少聽佢嗰啲即係佢政策啦。 啊，唔俾玩呢、這個。 講啲嘢 係 比較靠嚇咯，冇乜內容咯，甚至係。 啊，有邊個有乜嘢人係講嘢係你覺得有內容啊？政界入面。 好多。 例如咧， 黃毓民咯。 黃毓民內容喺邊啊？嗱，你申報先，我識黃毓民嘅。黃毓民係我哋澳門有啲賭業入面嘅大哥嚟嘅，喺我哋賭壇係黃毓民係有地位啊，我識佢嘅。你覺得佢講嘢邊啲有 point 啊？ 譬如佢喺政策上面講嘢，好開個內容。 司徒文俊今日破解啊，我同你論證啊。政策上面黃毓民邊個政策你覺得佢 OK？ 你唔可以話邊個政策 OK？ 因為 講方向啊，佢乜嘢方向你覺係值得你取悦？ 為民生。 係。 係。但係如果你話佢個政策方向 OK 嘅話，到當時投票咧， 嗱，我就係 support 佢一樣嘢，全香港人派錢回水，呢樣我 support 嘅，我覺得全香港人每人派8000係啱嘅。 我都同意，我都同意。 咁但係咧，其他嘢包括即係可能佢一啲政治上嘅立場啦，我覺得咧好悶啊。因為嗱，你要知道一樣嘢啊，我一早講過，點解我從來唔講政治呢？因為我覺得你要喺香港、中國呢啲地方玩政治咧，唯一一個方法就係你本身係有軍隊，你係一個軍頭，你係有機會。因為逢喺呢啲咁嘅地方咧，只有軍閥割據先至可以玩到政治。如果你純粹係一個文官喺入面論政，你講到點都好，係改變唔到事實。第二，你見到而家嘅特首喺香港，佢嘅地位咧係越嚟越低啊！以往董建華喺度嘅時候，佢直接同國家主席傾偈，直接係委派。即係我簡單啲打個比喻，以前嘅香港特首係一個 COO， 佢同 CEO 咧係並駕齊驅一齊出巡嘅。而家嘅香港特首咧係佢請翻嚟嘅經理，下面一個部門嘅經理，一個部門嘅經理就唔係管理層，不是 management 嚟嘅，佢一個部門嘅經理啫。香港變成一個部門，呢個係一個部門嚟嘅，甚至乎咧嗰個地位咧係仲低過一個譬如上海啊，甚至乎廣東省啊，係佢係低噶，佢已經係唔同咗噶。你對比翻，甚至乎澳門同香港比，可能喺國家嘅心目中，澳門係重要過香港啊，因為佢入面第一實質佢帶到經濟收益，第二。澳門是一個咧食飽飯是不需要政治的地方，最緊要咧派錢填平咗個口，班友就不需要政治可以過到活嘅。咁變相咧，你呢個係一個統治者嘅福地嚟嘅，就不需要咧擺軍隊都可以嘅。基本上咧，澳門咧擺解放軍多餘根本，即係我哋真係咧去到間唔中咧開下營俾啲人喺度玩下，入嚟參觀下咁嘅啫。你就唔同香港啦，香港嘅解放軍咧係實質部署喺度咧，就係有朝一日街頭示威衝突演變到。真係暴亂嘅時候，咁會係出嚟震啦。同埋我話俾你知，呢一日咧，我相信不久將來會出現。 講翻你正話嗰輪點話，澳門人係冇錯嘅，即係有飯食就唔使你政治嘅，係嘛？ 大部分咯。 嚇，大部分啦，我都好同意呢一點嘅。 係。 但香港已經出現一個問題，開始冇得食啦。 唔係開始，係直情一直都冇得食。 係，直情一直冇得食啦。如果真係嚴重啲咁句， 所以你話阿鬱敏咁嚟計，喂，佢有啲民生議題。回水啊，增加老人福利啊，全民退休保障啊，其實我唔係好熟政治，不過都有睇下啦。呢啲我係認同嘅，民生你又認同，政治取向方面我覺得咧做抗爭係多鳩餘。第二，譬如好似我知啊，你哋好中意譬如我皇上咁樣，即係我覺得咁講一樣嘢就係、第一佢只不過係一個搞組織叻嘅人。第二咧，佢只不過係講到尾咧，我見到係不斷咧，其實係重複嘅幾個人啦、啊。咩陶君衡啊、馬草泥啊、皇上呢啲，其實真係不斷喺重複喺無間道嚟嘅，你知唔知啊？如果其實一樣嘢啊，呢啲人出嚟，只不過係佢哋嘅對手或者係佢哋嘅建制派，冇一啲咧係可以出嚟同佢鬥肥嘅人㗎嘛。你試下，如果假如啊咁樣講，假如今日我是共產黨，我戴個面具出嚟，我就同你鬥肥，幾旺街又鬥肥，大家根本講嘢講嚟去技巧三幅屁啊嘛。第一就係、是、一樣嘢。那些叫什麼三分正論七分攻擊，這個就是他們的打法。他們即每一樣的講法呢，全部的東西呢就是一樣東西，我大聲但我不是我惡，但問題呢我先奪你的勢先。他們全部人講的東西都是這樣的，他是不會攤平的。所以呢，喂，為什麼我們的溫總理那些呢，今天啊我啊佢專登嘅，點解要咁樣講嘢啊？就是、因為佢哋咁樣講嘢嘅時候咧， 你唔係攤平自己，係拖垮人哋。呢、這個就係一個咧説話嘅一個技巧，一個層次上就是、一樣嘢，先唔好俾人帶到個勢啊嘛。你簡單啲講啊，就以黃毓民嚟計，你要同佢玩打垮佢嘅方法好簡單嘅啫。佢喺度越係快佢嘈嘅時候，你咪温家寶式咯，將佢拖翻。邊個可以攞到個 beat？ 邊個就係嗰場演講或者街頭辯論嘅贏家？嗰啲全部人咧，你講我嗰啲好似咩馬草泥啊嗰啲，全部喺我心目中咧，我聽佢哋講嘢咧嚟去去咧，都係一個通一個師傅教出嚟，同一套嘅打法。佢哋只不過係當時得令地冇第二個一樣嘅人。所以咧，其實又加上我覺得咧。在香港啦，尤其是香港啦，香港是冇得玩的，因為香港連組織咧都玩唔掂。澳門咧尚可以話一樣嘢啦，喂，我有個咩會，我有個咩會，我有一堆人，我有個可以發聲，我可以同啲街坊好熟，我同呢個團體拗手瓜，嗰個團體搭膊頭。香港邊有得玩呢個社團㗎？佢都冇咯，因為根本香港就係好獨立分開兩樣嘢，一係商界，二就係建制。根本是沒有第三條出路給你的，所有現在的所謂民主派或者這些激進組織，終歸有一天根本就是、三個字玩篤完，完全是沒有出路的，即我看到是沒有出路的。所以你看到這麼久了， 我都沒什麼講這個政治、除了說自己不喜歡之外，根本一潭死水說來有什麼用呢？這個就是 我好像我出去跟他們吃飯，看到台長那些，他們很多時候很多這些東西 說的。其實你講政治，即係民主派咁樣嗰啲，你睇翻澳門，即係其實澳門嘅民主派比較溫和嘅，呢、這個大家都承認嘅。 係啊，佢最多離場嘅啫嘛，唔中意。 哦，唔係，咁佢有個立場啫。咁既然係咪都通過，我知你講嘅乜嘢，係咪都通過㗎啦？咁有冇佢哋嗰票根本唔重要，但係起碼話到俾世人聽，即係代表某啲唔中意呢個政某方案過渡嘅市民聽。我哋已經盡曬力咁樣，但係我最唔中意就係香港啫，係真係你咩叫民主？一嚟冇你講，聽人講唔啱聽就喺度發脾氣，咁樣叫民主咩？ 個表達方式咯，嗱你要知道一個詞匯嚇，香港嘅激進派佢哋永遠用一個詞匯係好令人討厭嘅，打倒。打倒呢兩個字背後含義，你知唔知含義住乜嘢？推翻、暴力同埋咧係一個 revolution。所有你在一個建制入面，你要推行 revolution 的時候咧，你要看究竟係嗰個時機係咪適當。如果一開始你要推行第一樣嘢，就是你當權一係佢已經係一個好長嘅時間壟斷咗；第二佢係民選出嚟，你先可以執行到一場 revolution。呢個就是最基本政治嘅哲學。 好多原因嘅， 係 一嚟個政府唔係民選嘅， 係 建制派亦都唔係民選嘅。 冇錯。 好啦，至於你話講黃毓民佢哋依一班人啦， 死火啲集中喺街， 比較叫做講嘢大聲，甚至係暴力。佢講嘢大聲，佢目的一樣嘢，帶出一個議題出嚟嘅啫。即係大家注意一下啊，點解佢要好似之前話掉招啊，甚至話耍溪錢啲咁嘅動作，佢目的帶出嚟議題，等大家去注意一下件咁嘅事。如果唔係政府又唔睬你唔理你。即係譬如好簡單一樣嘢，譬如兩父子嗌交，但通常老豆話我乜都啱你唔啱，個仔就會嘈啦，或者跟住老豆唔睬你，我刪埋，咁個仔要點？但要繼續同佢講道理喎，咁唯有掉嘢咯，唯有俾佢大聲啲嚇。即係有時同你平心靜氣咁講，佢都唔睬你嘅話，咪又用啲。即係所謂比較激進啲，帶出議題出嚟俾大家去注意一下。佢當年第一次香港叫做係，其實叫唯一一次啦。而家個派咗6000蚊，都係當時都係咁樣嘅啫。 6000蚊到而家都未派完陰公。 係啊，佢用好多好多所謂嘅理由去拖延咯。譬如可能嗰時試過一次話驚有啲因為香港比較，因為當年金融風暴出咗好多破產嘅。他說怕這6000元派給他呢就會影響他私隱， 其實沒關係， 是跟不關係，但是他用這個藉口 獨立，只要你學澳門就行了，寄票而已， 是啊，寄票而已， 你說之後這6000元是用來吃了他，用來不用，用來叫雞，任何用途是 none of business 嘅。 係啊，唔關事根本就 唔關事。 但係佢有好多理由推搪，甚至佢今年8000蚊點解唔派？佢會派咗俾啲商家佬咯。 嗱，所以咧，我係支持，譬如你話呢啲激進派或者係鬱韻呢啲，去鬧政府嘅施政同政策，我係支持。正如澳門嘅施政有問題，我哋一樣要鬧。 係啊。 但係咧，你要講整體咧，我要係進行一個革命。要是搞到一個情況咧，係推人嘅澳門自治，唔係澳門獨立、香港獨立，其實係獨唔到嘅。 咁啊冇乜可能。 冇。 但係佢哋背後個含義，佢哋想推人嘅。 我對革命呢個字好反感，我唔中意。 係咪啊？ 真係唔中意。 死啦！其實今集出咗一街，我從來都唔會咁樣講啲咁嘅嘢。我真 係， 我真係好擔心咁樣算 喎。研究下。 我擔心我仕途。 即係你。即係中央成日都話，即係中國政府成日都話，要穩定國家。其實我認同嘅。如果你一個國家成日喐啲就話革命啊，革命革命革命，咁老實講，到最後受苦嘅都係我哋啲基層市民嘅。啲大粒嘢冇事嘅喎，真係冇事嘅喎。 所以 即係唔好搞啲咁嘅嘢咯，好反感我對革命呢個字真係。 啊！咁啊，我哋今日變咗澳門城市論壇啦，咁就最尾啦，俾一個總結啦。咁啊，阿 K 先生講先啦，總結係乜嘢啊？ 係講關於服務業。 係啊，你中意整咯， 你想講乜嘢先？ 冇所謂啊，你話事啊，你話事啊。 嗯，係。講翻服務業先啦，而家根本上澳門好，其實香港好咧，其實已經根本上已經向。不變體嘅啫，做曬大陸客嘅啦，依個係不爭嘅事實。 係， 因為好簡單，一嚟又可以即係做好多生意啦。 嗯哼。 同埋基本上好有機會係做一次就算，咁咪我咪係咁劏你咯。 係。 但係佢做一次生意真係好，嗰、那個生意也係好叻，好誇張嘅係。 係。 係啊。 改變唔到啦。 基本上改變唔到。 嗯， 依嚟嗱，會出現其實一個原因好得意嘅就係、是中國人即係大陸客啦，所謂嘅，佢對自己國內嘅產品冇信心，先會衍生到今時今日呢個問題。 冇錯， 譬如點解話即係好簡單，唔好話你話食飯，甚至話嗰啲賣金鋪， 係， 淨係單單嗰啲副產品，譬如奶粉咯、沖涼嘢、洗頭水嗰啲啦， 係咯， 嗰啲都已經爭到。嚇死人嘅，係啊，個原因點解會咁？就係佢哋本身對自己國內嘅產品唔信心，先會出現呢個問題咯。 嗯。 你自己國內嘅政策有得啲人嗰啲叫奸商係咁不斷響做啲假嘢出嚟、 嗯， 而唔去打擊，喂，譬如大頭奶粉啦、地溝油啦，好多有毒嘅食物啦，先會衍生呢個問題。點解即係大陸落嚟係咁賣數貨嘅？是見到一代二代一劫兩劫啊，甚至我上網看到一個很好笑的畫面，就是買幾百台的激烈多發生。 哦，豐胸啊嘛，豐胸美白 啊。 係啊，古月小姐有冇飲啲啊？ 飲咗，但冇乜效咯，都呃人嘅。 你傻嘅，你要飲咩噶嘛？飲嗰只叫咩啊？嗰只叫咩啊？哇 ！A B 鈣奶先得㗎。係。飲完即刻變 D 級，好 A 升 D 啊。 好，先實驗下 先。好，咁到阿古小姐，你嘅總結係乜嘢啊？ 總結就係我都唔知道，可以總結啲咩？ 咁啊，唔緊要啦，我俾個好公正嘅總結俾大家啦。咁啊，多啲飲下 AD 鈣奶啦。今集聽完就算啦嚇，你哋可以記住佢哋言論，唔需要記住我嘅言論嚇、啊。我係只係求財嘅啫，我真係求財嘅啫，對唔住啊。 純粹吹水 啫，係我純粹求財啊！咁就今集嚟到呢度算數啦，好唔好啊？一片嬉笑怒罵之中，我哋要完結啦。古月小姐，你幾時會再上嚟啊？我哋有好多 fans 等緊你喎。 睇你幾時再邀請我咯。 會啊，咁下次我哋搞公投，古月小姐再上嚟就老整張老古照喎，要好唔好啊？ 我屁股好多。好多 一 粒粒嘅喎，好恐怖 嘅喎。就係咁啲性感。呢期興乜嘢？有冇睇到係阿普羅米修斯啊嘛？ 哦。 呢期興異形啊。係啊。好，就咁決定啦。咁啊，下次再翻嚟我回街。好，拜拜。 拜拜。